好，我们就继续好了。他出生就信靠他的父，他从小并不是因为他有荣福之冠，他从小就信靠他的父。是你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的手里，从母亲生我，你就有我的神。所以有的时候改革中神学家论到婴孩是否有信心这件事，他们会说他们没有信心的行为，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是神的儿女的话，他们就被赐予那能够信的 habit 或者潜能或者能力。 OK， 但是经文甚至就直接告诉我们，婴孩在母腹里面就有神，就可以使他有依靠的心。 OK，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论到一个人是不是有信心，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免会有那种，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一个人的信心必然是有外在的行为来印证的，但是也有的时候会落入另外一种倾向，就是我们过分的印证。通常是传统的教会里面或者浸信会的神学自然会有这个倾向。浸信会就是因为洗礼，对，在浸信会神学里面首要代表的是一个人的信心，所以我们在给他洗礼之前，这个人必须要有一个很明确公开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面经过验证的信心，我们才能给他施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并不给婴孩施洗，因为一个孩子他并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外在的印证，信心外在的印证。但是经文告诉我们，就连信心，如果说你说施洗要有信心的话，经文告诉我们婴孩是可以有依靠天父的心。当然浸信会的弟兄姐妹 也不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他们会说，可是我们没有外在的印证。因为OK， 顺便一提好了，我们给孩子们受洗婴孩洗是因为我们相信孩子们有信心吗？ 在圣约的原则下。 对， 对，首要我们不是说因为这孩子 有什么信心的印证，因为说我们可以同意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外在我们没有办法印证这孩子是不是有信心，但是我们相信他是什么领受约的，因为这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儿女。 OK， 一直都是给神赐予恩典的这个最基本的单位是一个家庭，你和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领受割礼，亚伯拉罕的后裔也需要领受割礼。 对， OK， 亚伯拉罕称义，但是他的后裔在还没有信心的表达之前，在出生三天之后，他的男丁都是要受割礼的。所以我们改革中施行婴孩洗的基础并不是我们相信每一个领受婴孩洗的孩童都必然是他领受洗他就会得救或者他就一定有信心，而是我们相信他是在约的应许之下，这是约的记号和印证，外在的记号和印证。那他在生在一个信徒的家庭里，只要两个父母之中有一个是信徒，我们会说我们就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告诉我们他不是在这个约之下。我们之前也讲到，如果一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之下夭折了，被主接走了，我们在改革中里，改革中的牧者全然可以按照他的良心告诉父母说，你的孩子现在与他的天父同在。 OK， 因为为什么，虽然他没有信心的表达，但是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质疑他没有领受这应许，因为这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儿女的。但是譬如说我们也看到有领了婴儿洗的孩童们长大的确是悖逆，的确是完全不信，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觉得太奇怪， right？ 并不是所有受割礼的以色列人都得救，这也就是他领受了约的记号，可是他那个记号是一个空的记号，最后印证。 因为他没有那个记号，没有印证和代表一个属灵的事实。最后，但是同样的，一个在约的记号下长大的孩子，如果他走偏路的话，改革中的弟兄姐妹有一个，你可以说有一个 weapon 或者一个手段，就是你是有约的记号的人，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这并不表示他不得救，而是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走偏路 ，right？ 我们会说，你是领受了约的记号，你应该是属上帝的人，你现在活出的身份应该让你警惕，因为这样子，你最后印证你所领受约的记号，你在从小在教会里面领受一切的恩典，那都是枉然的，因为你都是在走向灭亡之路。我们借此来鼓励和劝勉读者弟兄姐妹。 Anyway， 我们的父他在母亲的怀中不只有一个身体，也有一颗依靠他父的心。你为我准备一个身体，我来就是要行你的旨意。 OK， 那耶稣有几个意志呢？ 传到边约是约翰福音吗？ 我们等到下面再，我还没有讨论到那里。Okay. 对，神他有一个按照他神性来说，与父和圣灵完全一样的，就是神的意志。只有一个上帝，三位一体上帝有几个意志？一个意志 ，right？ 并不是圣灵有他的意志，圣父有他的意志，圣子有他的意志。按照神性来说。三个位格有一个意志，但是基督却有几个意志，因为他的位格是什么？同时有完整的神性和完整的人性。我们这边刚刚已经提到了，他必须顺服，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必须顺服。按照他的身份，他没有必要顺服，也就是他根本就不需要道成肉身。但是如果他要拯救我们的话，他就必须顺服。而真正的顺服定义上必然是依靠圣灵，凭着信心。我们再可以加说，是按照上帝的话语的，对，不是凭着己意的顺服，不是凭着我自己努力的顺服，或者我自己好意的顺服，我自己想要做善事的顺服，那不是真正的顺服。所以这个我们之前有一再的提到，也在成人主义学一再的提到，谁可以顺服？顺服是唯有谁可以做出来的？唯有基督徒可以，来，真正的基督徒可以。一个来到教会聚会的人，他可以参加一切，他可以很 enjoy 教会的生活，可是他到最后，我相信你们也遇过这种啊，你很好啊，可是他不受洗。其实不受洗还不是最重要，不受洗背后所代表就是他其实并不认同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需要认一位主，他必须要完全顺服在这位主的主之下。主的命令就是你们要受洗，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受洗。但是他很 enjoy 在教会所有的一切的东西，然后我们甚至也会说你看他很顺服啊什么什么，因为牧师叫他做的事他也会，他时常为牧师办事跑腿，那不是顺服。那在上帝的眼中不只是不是顺服，甚至是看为恶的事，是污秽的衣裳，因为并不是出于圣灵，按照上帝的话语，凭着信心，那是一个外在的行为。但是基督徒的顺服也许是非常的残缺，非常的哩哩啦啦，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他是基督徒，他所行出来的那个就是蒙上帝所悦纳的顺服。 OK，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他既然要顺服，他就必然定义上顺服，他就必须有信心。因为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不顺服，听懂我意思吗？这个逻辑，来，所以我们如果要真的讲基督，其实你讲说我们真的相信基督他的顺服是真实的，其实你讲就是说我们真的相信基督的信心是真实的，因为。顺服定义上就是要凭着信心。Okay. 那我们为何不唱马槽圣音呢？因为马槽圣音说，在那马槽里的婴孩不哭也不闹， 而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婴孩，他就会哭也会闹，他就必须，他会饿，他会饥饿，他会哭，他会依靠他的母亲，他并非一生下来就有荣福之官，他是真的会饿，就像他在成年的时候，他真的会饿也会渴，所以他会坐在那井边，所以那撒玛利亚的妇人会来跟他相遇，是因为他真的饿，他真的渴，他真的疲惫了。OK， 好，关于耶稣信靠他的父有问题吗？他必须顺服。谁能帮我们念希伯来书37:38？我忘记那边的经文。10:37-38。 我念好吗？ 好。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然后啊，作者就说，我们不是那种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作者之所以可以这么说，是因为有一个人最先没有退后，他没有沉沦，所以凡属他的人，在他里面的人，披戴他的名的人，披戴基督的人，有他样式的人，也不是退后入沉沦的人，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这也是讲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有信心以至于他的灵魂得救。我们很少说耶稣的灵魂得救，但是如果他要相信他的父，必不将我撇在阴间，必不叫我的灵魂见朽坏，我们就相信他有一颗倚靠他的父拯救他灵魂的心。这灵魂就是按照他人性来说，他完整的一个人，有肉身有灵魂的那灵魂。 OK， 不是讲圣灵 right， 这个应该不用再多讲。耶稣得到父的喜悦，耶稣相信他的父会为他平反，称他为义。以赛亚书50章，我们今天一再提到，其实我们可以翻到那里。所以你看 Mark Jones 他的这本书，还有我们在这里做的，其实是承传了一个非常好的神学的传统。很多人讲到改革中，也许我觉得我们改革中的教师牧师可能自己也要悔改。改革中的教导好像给人的印象就是非常的 dry， 非常的理论，然后非常的 abstract， 非常的抽象，讲很多的字。可是我们今天做的 exercise， 或者我希望不管在讲道之中，在神学，在那个主日学，然后在这样的课程里面，好像我们讨论一些很大的议题，可是我们是不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回到经文里面？改革中的神学，那改革中正统的神学啊，那都什么经验神学很高的什么，就是你会听到学术界，然后再由神学老师所传的，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人就说，那种神学我们不要，我们只是要敬虔。 No， 那个神学的基础就是敬虔，就是从经文，从 exegesis， 从解经开始归纳出来神学的 doctrine 教义，然后再由教义导入 piety， 导入导致有敬虔，有那真正的顺服，有那真正的谦卑。所以现在的就是叫，哎呀，那个理论太多，我们不需要理论，不需要知识，我们只是要好好的彼此相爱。No， 你没有知识的彼此相爱，那个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也有这个概念，那个都是虚妄的。你不需要有知识也可以相爱的那个相爱，那个是外邦人也可以行出来，是不是圣徒所行出来的？所以 anyway， 所以我们看经文好了，以赛亚书50章。这边讲， 第四节是我们刚刚讲，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然后每天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他开通我的耳朵。这开通我的耳朵，我好像之前也提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刚提到，他赐给我一个身体，那个赐给我一个身体，应该是，他是在引用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引用诗篇34篇，如果记得没错。可是那诗篇34篇那边讲到的是你开通了我的耳朵，可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却说你为我准备了一个身体，他是不是用错了？还是他随着己意乱引用经文？可是如果你了解这开通耳朵的意思，在利未记里面讲到，那开通耳朵就代表一个忠实的仆人爱主人爱到一个程度，那个他可以对主人说我愿意一生服侍你，那个主人叫众人见证人的面前开通那个仆人的耳朵，就是拿一个锥子把那个仆人的耳朵钉一个洞，钉在柱子上面，以表示你为我准备了一个身体，我来就是要行你的旨意。你听得出来这中间的关系了吗？ Anyway， 你开通了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所以开通耳朵跟顺服是有关系的，他需要听到他才能够说他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如果你根本不知道你主的旨意是什么，你怎么说你顺服呢？Okay? 不过我们真的要看的是主耶和华，他必帮助我，我必不抱愧，我硬着面好像坚实，我也知道我必不蒙羞辱。我硬着面这个字在路加福音讲到，当我们的主转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用这个，他的面向耶路撒冷，从那个时候走向耶路撒冷就是走向十字架。然后路加还特别提到众人都惊讶，好像跟在他后面的人，那些经文我忘记是路加福音十几章那边，回去你们可以看。当我们的主面向耶路撒冷，我硬着面走向耶路撒冷，我也知道我必不蒙羞愧。 Why？ 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称我为义，谁是称他为义的？父要称他为义， OK， 或者你可以说父要借着他圣灵称他为义，罗马书1章第4节，或者他的复活就是父称他为义。提摩太前书3章16节，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这好像我们的主在这边，谁在这边？谁能够与我争论？没有人。谁跟我一同站立？谁能够与我作对？没有人。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所以你注意，同样的言语，保罗在罗马书8章用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的主这样子说，而我们的主他顺服，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也套用，谁能够定我们的罪？没有人。但是中间的差别就是，我们的主是按照他个人的顺服，完全的顺服，而我们之所以能说是那个顺服归算在我们身上，并不是因为我们个人行出那完全的顺服所以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罪，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坐在上帝的右手边为我们求，所以谁能够控诉我们？谁能够定我们的罪？没有人。然后接下来保罗说什么？因此没有人可以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不是因为我们行出够多的义，不是我们够好，而是耶稣基督他死了，他复活，他为我们求。 OK， Anyway， 所以你在这边看到耶稣他自己必须相信以赛亚书50章，这是讲到他自己的，他必须相信他的父要称他为义，就算他受尽一切的侮辱，就算他在客西马尼说父啊若是可以将这杯挪去，就算罗马兵丁把那个刺的冠冕戴在他头上裹掌他，吐唾沫在他脸上，他没有一刻可以退后，他没有一刻可以不信父要称他为义，他必不蒙羞。 OK，所以他是凭着他自己的信，他凭着信心将自己交托给父，而父则按照恩典将自己给予耶稣，这是马克琼斯的用语，而圣灵将父与子联合为一。这个并不是在叙述三位一体内在的关系，这是讲述三位一体内在的关系却在外在的工作上面如何反映出来。 耶稣凭着信心将自己交托给父，父按照恩典将自己给予了耶稣，圣灵将父与子联合为一。所以基督的信心生命绝非是律法主义的，也就是说他不是只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行出顺服，反而基督信心的生命是他子民的典范。如果他只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行出顺服，我们没有办法说他是我们的典范。这就是你看得出来，在另外一个罗马天主教要强调他是我们的典范，他的基督论，可是其实那根本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的典范，因为他所有一切行的都是，其实就是已经按照他升华为神的人性所行出来的，那就不是你我有血肉之身可以行出来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吗？那只是一种很抽象的理想，不是一个实际的典范。所以是基督的信心生命，他如何凭着信心而活，义人如何凭着信心而活，我们现在就要凭着信心而活。所以他们就是讲我们是信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神的儿子而活。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的，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现在的肉身活着乃是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OK， 所以我们现在是凭着信心信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神的儿子而活。所以基督是我们，这我们之前讲到，他不只是 object 我们顺服的对象，更是我们顺服的榜样。所以这样子来理解的话，顺服绝非只是外在的行为，而是有一个内在的能力和原则，凭着这原则我们行出这顺服。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他必须要真实的经历一切的试探，他不能够只是做做样子，只是做做榜样。因为希伯来书作者的逻辑就是，因为他凡事与我们一样也经历了一切的试探，所以他可以体恤我们，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可以成为我们忠实慈悲的大祭司，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不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很高的立下一个很高的榜样，而是他自己实际的经历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而没有犯罪，所以凡我们所经历的他都能够体恤。所以你的基督论如何，你如何你的认识你的基督，这个跟你的 piety 你如何活出成圣的生活有切切不息的关系。你可以一天到晚讲顺服，一天到晚讲我们要圣洁等等等等等等，我们要合一，我们要彼此服侍，但是如果你不仔细看认识你的主基督，认识他到底为你做了什么，到最后都是很虚空很无效的。OK， 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他需要信心才能够经历试探，他需要有信心，他的试探才是真实的。OK， 最后这一段，基督凭着信心死，我们讲到耶稣信上帝会救赎他。诗篇三十一五节，有谁可以帮我们念？其实，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所以这好，请说，请继续。 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耶和华诚实信实的神啊，你必救赎我。这句话，我们有的时候他们说改革中你们引用经文真的很奇怪，为什么旧约的经文可以说直接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都不用对你们解释为什么旧约的经文，我可以说这就是出于我们主耶稣的口 ，OK， 圣经自己讲，这些先知们，这些旧约的作者们是凭着什么写出这些来的？彼得， 圣灵 ，Right， 基督的灵。所以我们读，譬如说读诗篇的时候，我好像之前有跟你们讲过，读诗篇，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安慰。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个原则，诗篇是第一，我们主所写的。是关乎也是叙述我们主的，也是为他写的， 你先用这个来看的话，你从诗篇得到的鼓励和安慰和帮助会比你原来就是直接这样子只读过去会更多。 OK， 诗篇三十一篇五章，为什么你们可以说这是耶稣？因为新约就这么记录， right？ 在十字架上，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最后一句话，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所以这个是耶稣在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诗篇二十二篇之后，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关乎他完全感受不到上帝的面的光照在他的，他从永恒就只知道在父怀中的那圣子，居然在十字架上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他完全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完全听不到他天父的声音。没有人说你一点也不可伤这童子，但是就在这时候，他经历了一切的羞辱，他经历了不只是父离，所有人都离弃他，他经历黑暗，他被所爱的人离弃，他与他的父隔绝。在这时候，他说最后的时候：“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为什么他能够说这个？为什么？对，我对他的确是诗篇三十一篇五节，他这时候想到诗篇三十一篇五节：“耶和华我的神，忠实的神，信实的神，必救赎我。”但是我要讲的是说，为什么耶稣在最后的时候，他经历这一切，环境都告诉他神已经离弃他，所有人都已经离弃他，他是有罪的，他已经成了那咒诅，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知道那所有罪的愤怒是浇灌在他身上，可是这时候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Yeah。因为他是完全无罪上帝的儿子，他知道他一次也没有退后，他一次也没有违背，所以他知道那称他为义的必不离开他，必与他相近，虽然他感受不到。所以你可以，我们信心生命，如果你只是靠感受，这有多么危险吗？你觉得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他是那种哇好感动哦，然后什么非常的 no， 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在十字架上是人性所承受的，一个人性所承受的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那是所有他子民的罪都浇灌在他的身上，那是他父的震怒。我们其实是完全对这个是没有概念，我们只能够用文字叙述，因为如果我们要任何有一点概念，就表示我们自己要承受那愤怒。但是我们的主知道，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客西马尼会大声哀哭，流汗像流血一样，甚至有一位天使要来帮助他。正因为他是全然圣洁无罪的上帝的儿子，所以他知道他要在十字架上经历的可怕。我们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说他有信心，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但是不只是他有信心，他之所以有信心，这也关乎他知道他一次也没有退后，所以父会称他为义。这个就跟他如何活在世上有关系，如何凭着信心依靠圣灵全然顺服他的父，因为他知道他没有退后，因为是他知道他有顺服，所以他说就算他在最痛苦的时候神离弃他的时候，他都可以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也是成终者， right？ 所以在这里那个 Voss 霍志恒二十世纪改革中神学家，他会说我们的主严格来说，如果你真的要他并没有那个罪人因信得在神眼中称义的信心。但是其实我在这里会跟 Voss 会有一点点的差别，他在十字架上的信心，我们甚至可以说就是罪人要相信神要称他为义的信心。当然并不是他因为他自己犯罪，而是所有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他自己知道 他不知罪的经文讲，甚至已经成了罪，这个成了罪的这一位居然在十字架上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没有说啊，上帝怎么会，不，他相信，因为他自己一次也没有退后，他完全的顺服，所以他说，有谁可以跟我相争？有谁可以定我的罪？你们都定我的罪 ？No， 他必称我为义，他会叫我复活，他必不将我的，他必不将我撇在阴间，必不叫我的灵魂见朽坏。这句话的意思的背后就是，他有那个信心，神会称他为义。所以不要说，他丰丰盛盛的经历，完全的经历，那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在十字架上他讲出这句话，就是他没有看到，他没有感觉到，他眼前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否认他可以将他的灵魂交在父的手里，可是他却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我们听到好像很激励，但是这跟我们如何活在世上，其经文你总是要回到 piety， 如何活出敬虔的生活。你不能一天到晚只在讲我们要敬虔，这就跟我们的顺服有关系了。一个人有很多圣徒能够在最后的时候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如果你也要想说这句话，你就最好是知道你有信心，而这信心是发出仁爱，叫你顺服，有他儿子的样式，凭着圣灵按照上帝的话语顺服你天上的父，以表达你爱你天上的父，爱你的主。如果你的生命不是这样活的话，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在最后的时候你不会说出这句话。所以我们向神求的就是一个祷告，很好的就是我们总是可以想，父啊，求你在你最大的恩典就是保守我，让我能够忠实，就忠实到底，拯救我就拯救到底，让我一直在最后我可以说出，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讨论？我觉得我今天讲话好像讲很多。啊，都没有问题吗？人光。 接受了所有的罪， 但是他又可以，因为他在世上没有犯罪，所以他相信他死了以后神会 称他为义。对，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也就是说所有的罪的公价，神的愤怒都已经倾倒在他身上，他居然可以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也就是说，父啊，我相信你必称我为义，是因为他个人他完全一次都没有犯罪，就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对， 所以就是这个信心。 对， 所以我们现在的我们的信心就是因为耶稣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呢？我们的信心是，主啊，我知道我是罪人，主啊，我也知道我是因信而称义的罪人，但我也知道我还是要承认我还是会犯罪。我虽然在成圣的道路之中，我渐渐的越来越有我主的样式，但是我还是活在肉身，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有罪，而神是信实的，他必会饶恕我们的罪。那我们的信心就是，但是没有人可以定我的罪，不是因为我现在不会犯罪，我会犯罪，我以前是罪人，我现在是得饶恕的罪人，我现在还是会犯罪，但是我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他会饶恕我的罪，他也已经饶恕了我的罪，所以没有人可以定我的罪，因为我在上帝的眼中是因着信心称义的，上帝称我为义，不是我自己的义，因为我自己毫无义可言，而是耶稣基督他那完全圣洁，完全没有违背的，完全顺服的义，上帝 却在他的恩典之中归算在我身上，没有原因，只因为他爱我，不是因为我够好。他赐给我信心，叫我能够凭着信心取那因信称义的义。对，所以我们的信心是这样类似，可是不是完全一样，可是也是你讲的没错。正因为耶稣基督有信心，他顺服到底，所以他顺服到底的那个顺服才可以归在我们身上。对， 所以我们是靠这个称义，靠这个东西， 对， 靠这一个点。 对，我们不是靠着我自己啊，我是完全顺服，所以我可以将我的灵魂 No， 我是有我是，或者换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说我的生命，我知道我有跌倒，我有犯罪，但是我仍然是越来越有我主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这就让我知道我是领受了那真正可以称我唯一的信心，所以我可以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所以我们就不必因为我一直犯罪，我就因为我最近一直为一件事情祷告，但是我还是一直为那件事情犯罪，所以我觉得会有罪恶感， 会有罪恶感。 好，所以我现在是不要有罪恶，而是说我会犯罪，因为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会犯罪。那是只要我相信 我觉得罪恶感，我不知道罪恶感，罪恶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有的时候我们会讲我们的信仰，就是你要知道你不要再有罪恶感，不要再这杯。那有的时候上帝是用罪恶感让我们知道他的，他蒙面，他因为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讲，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父，我们不是私生子，所以他为了要管教我们，他让我们感觉不好。其中有个就是我们知道有罪会有罪恶感，或者罗马书七章那里所讲那个与罪的挣扎，但是最终是没有人可以，我们也知道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上帝会原谅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承认罪的这个行为本身有什么价值，是上帝说啊、哦、OK、这还不错，那我就是因为上帝定义就像信心一样要借着悔改叫我们领受恩典，所以悔改就和信心一样是领受恩典的，你要说手段或者媒介或者工具，你一定要悔改，但是你也不是靠着悔改来赚取你的饶恕，但是借着悔改来领取神赦免你的恩典。 OK， 所以基督徒会有罪恶感，也应该有罪恶感。如果基督徒自我形象太好，那个就是基本上他并不了解自己是一个，应该是时常有罪恶感，但是我们的生命就是不断的悔改求饶恕，致死罪，你还是会犯罪，但是你致死罪活出新人样式，致死罪有的时候神在恩典之中会让你就是在地的时候有一个罪你就对付了，但是有的时候他不见得，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不见得会让你在地的时候你就可以完全致死某一个罪，或者罪在这个方面所呈现出来的形象不一定，但是你就是相信他是信实的，相信你既然已经是在他儿子里面，他就不再是凭着你的行为不管是好的和坏的来评论你是否诚意，而是在他儿子里面，他是看你是在他儿子里面与他联合，所以他看你为义的。 Yeah， 是这样子。 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